寞的街角，期盼一张熟悉的微笑，一首老情歌停湿了眼睛，继续爱下去我会怎样。 如果不能完全的遗忘，时间是否真能够疗伤，面对这一生累积的痴狂，托付给谁有没有罪。 回忆再美好也只是曾经，守护是我们彼此的约定， 风轻轻地吹我们的歌谣，是谁唱着红蜜入睡。 你是我眼中抹不掉的泪， 为什么最后才想起后悔， 喊你的名字 前缘的背影， 你走进梦的天际。 就像风沙吹，飞进眼里汇成了泪，还要轻轻揉到天黑，一厢情笑寒夜梦回。我的爱就像沙中灰，埋葬泪花落的伤悲，怎么也擦不心碎，一寸相思一寸相偎。 相思一寸相偎， 我的爱就像